九八八坚持好音乐，我是陈华。 一张神秘的探险。在一个宁静的周末下午，有一班朋友决定去附近的森林里面探险，寻找失落多年的废弃木屋。他们听说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的魅力，因此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。所有人装备好相机、手电筒和水之后，就踏上这一段探险之旅。初时探险似乎进展顺利，他们穿越浓密的树林，穿过河流，一直沿着旧地图上的标记行。但是当太阳逐渐西沉，天色开始变暗的时候，他们就发觉他们荡失路。哇，这里的树都生得这么似，我们是不是行错路啊？一位叫 Eddie 的女仔就问，其他人也都开始产生疑虑，他们没办法找到正确的方向，在迷失的树林里面逗留了几个钟之后，他们终于都要面对现实，他们被困在树林当中，没办法找到出口。第二章，神秘的木屋。正当所有人沮丧之际，他们突然间看到远处一座陈旧的木屋。这座木屋被树木遮盖住，看起来已经荒废多年。他们抱着一丝的希望就前去探索，希望可以在那里找到帮助。木屋的门是开住的，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气味。他们进去之后，发现屋内的家私几乎已经破烂，不过他们都庆幸找到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，至少可以在这里避免野外的严寒。当他们在木屋里面安顿下来之后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他们只可以等到第二天再尝试找回去的路。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，这间木屋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。第三章，邪恶的存在。在深夜，当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，一位叫 James 的男仔被一些奇怪的声音吵醒。他起身查看，发现一埲墙上的旧时钟突然间响个不停，钟的指针指向午夜，而整间木屋布满住诡异的光。 James 尝试叫醒所有人，但是他发现所有人都进入了深度的昏睡状态，叫极都不醒。他感到无比的恐慌，试图逃离木屋，但是发现门已经被上锁。突然间，一个女幽灵出现在他面前，女幽灵的眼睛空洞，伸出苍白的手臂试图捉住 James。 James 跌倒在地下，只能擘大眼睛看着这个诡异的女幽灵越行越近。女幽灵开口说话，她的声音很恐怖，欢迎光临，我已经等你们等了好久。第四章，幽灵的折磨。 James 被女幽灵捉住，没办法走了。女幽灵开始对 James 进行各种诡异的折磨。 将佢嘅思维带入幻觉嘅深渊。James 睇到自己最深层嘅恐惧、过去嘅错误以及被害怕嘅未来。同一时间，喺木屋入边，其他朋友亦都开始经历诡异嘅幻觉同埋梦境。佢哋睇到已经离世嘅亲人嘅幽灵，听到恐怖嘅声音，感受到无法言喻嘅恐惧。佢哋尝试想醒啦，但系一直都醒唔到。James 试图同女幽灵对抗，但系女幽灵嘅力量系无穷无尽嘅。佢而家终于知道呢一座木屋系一个巨大嘅陷阱，一个诡计，志在折磨同困住探险者嘅灵魂。第五章，朋友之间嘅坚敌。在经历了几日的精神折磨之后，所有人都醒翻，他们感觉到很绝望，但是他们也都知道只有互相的支持，合力对抗女幽灵，才可以解开这个恶魔的陷阱。夜晚，女幽灵再次出现， James 和其他朋友一起反击，他们尝试用电筒的光照射女幽灵，同埋佢哋念各自嘅宗教信仰嘅经文。最终，女幽灵渐渐消失，而木屋中嘅诡异光线亦都消散。所有人都感到有一股嘅解脱，佢哋终于能够解开女幽灵嘅结。但系佢哋依然被困喺呢一座诡异嘅木屋入边，找不到出口。第六章，出路的探索。所有人继续四周围去找出口，他们发现这座木屋充满着古老的诡计和魔法，似是某种邪灵的陷阱。他们发现隐藏在地板下面的一间密室，在密室里面布满着古老的经文和文献。透过这些文献，他们了解到这座木屋曾经是一位邪教领袖的藏身之地，他进行了暗黑的仪式，试图获得超自然的力量，而那个女幽灵实质上是受害者之一，他的灵魂一直被困在木屋里面。他们尝试用古老的经文来解开这个陷阱，他们终于解开了木屋的邪恶力量，打开了屋的门。第七章，重获自由。他们行出间木屋，木屋开始慢慢地消失在他们的面前，而他们也都找到走出树林的出口，离开了这个阴森恐怖的地方。尽管他们成功逃脱，但是留在心灵上的创伤一直都抹不走。回到家之后，所有人都保持紧密的联系，共同努力去克服这个心理的创伤。这个经历永远改变了他们，亦都令佢哋更加珍惜生命中嘅平凡同埋友情。故事嘅结局提醒我哋，有时候我哋会迷路，揾唔到出口，但系当我哋团结一致，坚定不移咁去追求自由嘅时候，我哋总可以战胜邪恶同埋恐惧。无论遇到几大嘅困难，友情同埋勇气都能够引领我哋走出黑暗，重获自由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大家好，我哋系 Mira。